身体力行。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 FM 幺零七点三，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职场帮帮团，欢迎您的收听，我是香露。今天是11月27号，星期二。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的嘉宾是职业生涯的咨询师张希。张希你好。 香露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嗯，张希，你身上有没有芯片？ 我身上？ 身上 没有。 啊，手上有。手上有手机是吧？ 对， 手表啊，有可能都是电子产品哈。 对， 但如果有一天听众朋友您身上会有芯片，您会作何感想呢？啊，不是心脏搭桥的那个起搏器啊，是能够和电脑，能够和某些感应设备连接起来的芯片，您会担心还是会感到好奇？您会勇于尝试一下，还是说对它有很多的谨慎的想法呢？如果说公司要求给员工植入芯片，员工会答应吗？这个事儿啊，不是电影啊，不是什么科幻小说，而是真实发生在英国一些公司的事情。今天节目一开始要和大家来探讨一下这方面的话题哈。英国的一些公司呢，正在计划给员工体内植入芯片，以此增强安全，防止他们进入敏感区域。那么这些公司啊，主要集中在一些大型的法律和金融业，有一些公司的规模很大，雇员就有几十万。有一家瑞典的公司提供人体芯片植入这样的业务。这个微型芯片的大小呢，大约是一把盐那么小。怎么个植入法呢？把手伸出来，张开虎口，只需要几秒钟，这个小芯片就种植在你的大拇指和食指的那个连接的地方了，而且很快就会被激活。那么这个芯片可以做什么呢？据创始人说啊，可以帮助员工对日常工作进行提速，包括加快进出大楼的速度，将打印机连接，甚至去食堂买饭的时间都很短了啊。就是别说刷卡了，刷手啊，招手挥一挥衣袖，带走一碗饭，就这种方式啊。不知道张希，你听到这样的新闻会作何感想？你会在身上植入一个芯片吗？ 要看什么目的了。如果是公司为了控制我，那我坚决不植入。 坚决不植入。 对。 公司说，哎，这个我可以让你进出公司的效率更高啊，你可以不带门卡呀，不挂胸牌呀，你可以不用带钱啊，是吧？通过这个芯片就完全可以做好这些事情了。 这听上去都是对公司有好处啊，因为就被控制这个事情对我来说是非常可怕的，所以一旦有控制这两个字我肯定是拒绝。但是如果有其他条件我可能考虑。首先，这个芯片植入的目的是服务于我，服务于我个体的。还有就是它能，如果这个芯片植入是除了提高效率以外，比如说它能不能帮我监测一下我的身体健康啊，什么血糖血压啊之类的，或者甚至能帮我增加一些我的记忆和存储，如果有这些功能的话，那我可能会愿意。 就是说个人发自内心的需要可以去植入这种芯片。 对 啊，前提还是对这个芯片信赖的基础之上。 哦，对。 如果就是公司要求员工提高工作效率为名植入这种芯片， 我个人是不愿意的。我还会担心隐私呢。 现在瑞典呢已经开始在某些年轻人当中流行了，有 据说啊，4000多人身体上植入了这种芯片，啊，但是呢，还是有人就有你这样的顾虑，会不会泄露我们的这个隐私啊，等等啊？但是，尽管存在这样的顾虑哈、啊，开发这个芯片的瑞典的公司呢，还是有很多的这种订单，甚至呢，还有美国企业要和他们去合作，啊，换句话说，就是这个业务啊，还挺受公司层面的这个欢迎， 感觉蒸蒸日上啊！ 啊，对。那么那如果说未来企业以提高效率为由进一步的控制我们， 嗯， 我们还有翻身的可能吗？我们展望一下。 展望一下啊，说实话，每一次我们在觉得好像什么事不可能的时候，过几年、这现实中发生的很多事儿都会啪啪打脸。 嗯， 所以如果问有没有可能，我觉得是很有可能，但是我觉得是有条件的。 嗯， 比如说从国家层面 立法、啊、是吧？ 对，法律上或者说这个道德层面，是不是要出一些让大家觉得安心的制约出来？ 是，就你不知道它植入的是一个考勤的芯片，还是跟踪你行踪的，就是在你下班的时候它也能够发挥作用的这种芯片，是吧？ 对对，因为工具本身是没有善恶和是非观念的，这个时候就特别需要制作它的公司、有伦理道德来执行它。 嗯，但是往往我们看很多这种科幻电影啊，或者是某个什么科学怪人啊、就会在这里面植入一些不可告人的这种技术，达到不可告人的秘密。 对啊，万一它藏了很多层，芯片里边设定了一些什么有病毒的小程序、 对， 那你想想这个，如果芯片得到很大的普及的话，那这个危害也是非常大的。 对，换句话说啊，就是你如果不知道它在芯片里做了什么的话，它又植入在你的虎口，你打电话的内容很容易被监听的。 那就只能剁手了 是不是、啊、你看它植在虎口那个位置，然后我们抓手机基本上就是用这个大拇指和四根这个手指握着这个手机嘛。 对啊对啊，哎，你让我想起来很多公司它开一些就是高度机密的业务会议，所有人是要交手机的嘛、那这个时候怎么办？你手交不出去啊， 身体里带着一个芯片是吧？ 对啊， 所以可能植入这种芯片的公司还要有很多这种安全检查的设备是吧？ 是 啊，总之我觉得就是未来咱们还能好好的工作吗？啊，你看原来没有打卡的，现在有打卡的了。嗯、原来就是上班靠自觉嘛，是吧？或者说靠人在那儿人工记录考勤，后来有了技术了， 嗯， 有了打卡了。前两天我在地铁里我看到一个人，他明显是要迟到了，因为他那个打卡软件显示还有3分钟就要截止了、 哦、倒计时、啊、 倒计时已经开始倒计时了、 嗯、 但是呢他在地铁里还没有进入到那个打卡区域。 嗯， 我觉得公司还比较人性啊，或者那个软件比较人性，他画了一个很大的打卡区域， 对，就可能离公司什么300米500米的范围内都是可以打卡。 不止，我觉得为啥呢、因为他在永安里，他是在大望路上的车， 嗯， 倒的车啊，大望路上的车、嗯，然后到国贸区域，我就看他一直在点，我以为他在国贸上班啊。后来那个地铁快到国贸的时候，终于打卡成功了，还有1分多钟， 嗯， 但是他并没有下车 啊， 他又一直坐到了永安里，因为我们台在永安里附近嘛， 嗯。 所以我想他们公司还比较仁慈，就是一家在永安里的公司允许员工在国贸就打了卡了。 那这辐射范围还真的挺广的。 它有一个圈，它有一个圆圈、啊、这离公司附近可能1公里啊都有效。 挺惊险的，是不是？我在想那个画面会挺搞笑的，就是可能那个时间点他身边发生的所有人和所有事他都忽略了，然后就对着手机狂 点。我就看他一直在按一直在按也有可能是因为地铁信号不好，知道吗？就是他没有反馈， 哎呀， 或者是没有到地方。哎，所以你看就原来不会存在这样的问题。 对。 嗯，所以你看打卡这事儿慢慢大家也就习以为常了。 嗯， 那未来如果真的在人体里面植入芯片或用其他高科技手段来监控我们的员工，会不会大家也慢慢的习以为常呢？ 所以有的时候我会想啊，技术按理说我们发明它是为了解放我们的、但同时如果使用不当也会变成我们的牢笼。 是。所以其实我觉得张欣刚才说的那个很有启发意义啊，就是说国家层面、立法层面一定要对这个事儿高度的重视，因为某些公司它可能本性还是逐利的， 对， 以管理提升啊、效率提升为名来侵犯员工的各种权益的话，这种事情如果没有强大的机构来介入的话，就有可能哈、 让某些人达到一些不可告人的秘密。好，这里是职场帮帮团，不知道各位朋友哈，您的公司如果有一天要在您的身体里植入一个微型芯片，您答应还是答应呢？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其实在职场呢，我们会遇到很多的挑战，当然也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惊喜。接下来我们要请张希来回答两位朋友提出的问题，他们都不约而同地谈到的就是在工作单位当中遇到了自己的真爱，这个时候该怎么办，特别是对方还是自己的领导上司。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啊，这位朋友说，不知道从哪说起，和领导在一起的时候啊，别人问我的时候，他要我说单身，没有男朋友。有客户给介绍对象，要装作开心，但是还得找理由回绝。周一到周五要上班，出差不见面，偶尔晚上呢一起吃个饭。周末呢在同事面前也要表现出我们只是上下级而已，不能撒娇，不能像正常恋人一样牵手，不能打电话说想念，微信有时候也不能回。我经常想，我谈个恋爱怎么这么坎坷呀？不过呢，偶尔在一起的感觉还是蛮甜蜜的。现在啊，他回公司总部了，留下我一个人，莫名其妙的思念，却不能讲电话，不能发微信。 这是哪门子恋爱啊？谈的？ 要不你换一个人吧？你舍得吗？又舍不得，对吧？哎呀，怎么办？他已经和领导谈上恋爱了，现在呢，就是说。他们俩不能在一起， 不能公开，看上去是 原来是还能在一起， 嗯， 就是工作关系在一起，现在呢就是那个领导那个男方回公司总部了，又留下他一个人了， 嗯， 这种感觉就更加别扭了。 对啊，哎呀，我觉得这应该是姑娘对吧，这姑娘也太能忍了， 嗯， 太能忍了。而且我听到他这个里边说各种不能啊，也就是这个恋爱谈得很憋屈， 是， 所以我不禁心里有两个疑问。 嗯， 第一，首先这个公司的政策到底是否这个不允许员工有职场恋情？因为每个公司政策不一样，以前就我自己待过的公司也有允许的，但是有条件说你们只要不在一个部门就可以。 他这明显上下级嘛， 是吧？就那就有可能说这个公司政策不允许。那第二个，我其实很好奇，我想问问对方他是真的自由身吗？ 哦，这个问题放在现在来看还挺有意义的，就是你真的了解你这个领导吗？ 对呀、啊， 就是他让你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就是个隐形的恋人。 会不会你是一个啊那啥 自己都不知道的情况下， 对吧？被动的成了， 对呀、啊， 那就冤大了，浪费了青春，浪费了时间，浪费了感情。 对，就从各种不能的这个线索上看，我觉得他要排除的第一个风险是他是否名正言顺 啊，这是个底线、 嗯、 是吧？ 对 对，咱们不能干这种怎么说呢，就是让自己吃亏的事儿。 对啊，莫名其妙入坑了嘛。 嗯 嗯，还有就是我觉得这姑娘也挺能忍的，所以我会问她，你既然这么痛苦，你有没有给自己设定一个期限，你能忍多久？ 嗯， 对吧？因为好的恋爱不是只有激情，你看他描述我们偶尔能见面在一起的时候还感觉挺甜蜜，那个是激情、嗯、但是真爱是什么？真爱除了激情还要有亲密，还要有承诺的。 对，就感觉你要是这么下去的话，你日后会后悔的。 嗯， 就是你的恋爱没有谈得特别的理想，不符合很多女孩子对于恋爱的那种感觉，是吧？ 对啊，所以如果你能忍，你给自己规定个期限，我能忍多久、 嗯、 如果不能忍的话，那你就直接去跟对方谈了。 嗯 嗯， 公司的文化如果不允许上下级谈恋爱，或者是不允许出现办公室恋情的话，那么背后一个问题就是要做抉择，就是我不能忍了、 嗯、 那我是跟你分呢， 嗯， 还是说我们俩换一下工作？ 对， 只能是这两个可能性， 要么换工作，要么换人，对吧？ 你更在乎我，还是更在乎你自己的工作？ 但是这个情况下，我又得提醒一下这姑娘，很多女性在感情和职业的抉择中，特别容易因为感情而忽略职业， 嗯、 所以你在确定换工作之前，你还得问一下自己，这哥们儿他是不是真爱？ 哎呀，这事儿就很难了，对吧？我懂张希的意思，就是说好， 值不值得？ 我为了你，我离开这公司了，然后我们也公之于众了，对吧？嗯、最后呢，好家伙，你跟我感情不合分了，或者说呢，你有什么别的原因吧，反正就不跟我在一起了。 嗯， 然后我的工作也不好， 嗯， 我情感上面也受挫。好，最后呢，感觉成了一个 loser 了。 对啊，你这样事业也没了，然后感情也有损失，我就会担心那个时候会特别质疑自己的选择。 嗯，其实有的人在一起他们会这么算，就看你现在的位置一个月挣多少钱，你看我现在的位置一年挣多少钱、 哦、 啊，那还是为了大利益是吧， 不要因小失大， 舍弃小利益，要不你换一个工作吧。那往往可能男方就好像什么都没有损失。 嗯，我身边见过这样的案例啊，但是前提啊，前提是那会儿他们俩已经结婚了，或者说已经即将迈入婚姻的殿堂 啊、嗯哦。哎呀，我觉得张希的这种建议都很实用。行，我换工作行，咱结了，先绑在一起是吧？ 对，因为我跟工作之间的那个合同是一种承诺，嗯、我跟你之间的婚姻是不是也是一种承诺 啊？对，你看，我为了我们俩的幸福，我现在去了一个。还不如现在的公司，或者说我的事业发展又遇到一些问题、 嗯、 遇到一些挑战，我做出了这种选择，那么你应该给我更好的安全感，更好的生活是吧，我们俩共同来创造， 这也是个诚意嘛， 啊，诚意， 对， 那男方说我们俩感觉没到呢，那就 渣渣对啊，那我真的是，那要真的衡量一下这个男人对你的认真程度到底有多少了。 嗯 嗯， 但现在啊，就是他们俩分开了， 嗯， 就是可能公司很大是吧，又有总部又有分公司的，男方呢回到公司总部了，留下他一个人。 嗯， 那这个可不可以就跟原来这个普通的恋情一样嘛，就是你上班也不能老联系人家、 嗯、 啊，下了班了你们俩爱见面啊吃饭都随意啊。 对，这就是变成了上班可以假装不认识哈， 他们都不用假装了， 对对、啊、反正就见不着面，但下班以后做正常恋人该做的事情，如果这样子这个姑娘能接受，我觉得也可以考察这个男士一段时间、 嗯、是吧，我觉得这个状态相对来说就好一些了，你眼不见心不烦是吧， 暴露的风险比较低。 但是他的原话是，留下我一个人莫名其妙思念，却不能讲电话不能发微信啊！现在我们变了一个职场情感节目了，要解决一下这个情感问题就原来虽然不能很亲密，但是呢还能见着。 嗯， 现在就是，是不是他们还处在一个比较强的这个热恋期啊？ 嗯，或者不确定的暧昧期。 对，就是你见不着了，他心里有点慌。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又不能发短信，又不能发微信的。 我还是觉得这姑娘太能忍了。就是如果是我的话，在这个对方准备调回总部之前，我一定会约他长谈一次的。 嗯。但是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啊，我们也得说说男方。 嗯， 应该在这个阶段男方应该更主动对吧，就是在恋人的这个关系当中你们是平等的，没有上下级之分，那凭什么男方不能够多来找找你呢，虽然工作忙啊，那都是借口对吧。 嗯， 嗯， 所以你看他一个人又很思念对方，还不能讲电话不能够发微信，那男方下了班就多补偿补偿呗。 嗯，就感觉这姑娘很委屈。我忽然想到一个爱情的理论、 嗯、 就是说男人啊，无论多大他骨子里边的基因都是一个狩猎者，狩猎者也就是说我看到猎物我会扑上去的 啊。对对，所以我就感觉好像他言语当中没有写他这个男朋友这个领导对他有多么热情啊，多么主动， 那个热切程度没有出来对吧， 是不是就你自己感觉很好，但是对方对你的热度并不像你对他的期待那么多。 嗯，所以我最担心的一种情况就是这个姑娘 担心还是有必要的。 对，这姑娘在男方的眼中可能只是鸡肋 啊、 嗯、那就麻烦了。 那就麻烦是吧、嗯、所以我们还真的得分清楚啊，就是你跟上下级领导谈恋爱，在恋爱当中你们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还是上下级关系吗？ 嗯， 我们也许喜欢一个人我们要崇拜他一点，或者说我们要有一些我们自己没有的在他身上发现的这种优点啊闪光点，但是不能过于依附啊，或者过于 失去自我 啊，就是不知道自己到底摆在什么位置了、 嗯、 这种就容易 被爱情冲昏 头脑、 哦、 这是很多感性的女性特别容易踩的坑。 好，张希还有什么忠告？ 哎呀，不敢有忠告了，反正我是觉得这个姑娘，哎，想明白这个男人到底爱不爱她再做决定吧。 嗯，好，祝你好运。下面这个问题更简单，单位同龄女上司合不合适在一起？刚才是一个男上级 男上 啊、嗯，现在是一个女上司。提问的呢是一位男下属，爱上了女上司， 嗯， 合不合适在一起的潜台词就是他们俩还真是郎有情女有意， 就不知道他们现在进展到哪一步。就是第一是确认了、嗯、确认过眼神双方都互有好感，还是说已经挑明了确认关系呢、嗯、这个就好多假设、嗯、咱们可以就是摊开来分析。但我的第一个我注意到的第一个反而是同龄女上司，就是这里边透露了两个信息、啊、一个是官阶职位比自己高、 嗯、 第二同龄，所以看上去他对年龄是有自己的考虑的、 哦、 也就是说他是顾虑女方年龄比较大吗？我画个问号啊、 嗯、 我这个不知道、 嗯、 因为如果他介意对方的年龄，其实潜意识里面他在透露一个信号，就是他会一直在会有这个生育的考量的因素在里面。嗯 嗯，所以就是先不说他是不是上司， 嗯 啊，你在不在乎同龄这个事儿？ 对 对吧， 这个个人偏好他得先想明白。 好的，这个容易解决啊， 嗯， 这个容易解决，在乎就在乎，不在乎不在乎，无所谓就无所谓，是吧？ 对 啊、后面这个呢就是跟职场有关了。 嗯 啊，女上司， 女上司，那你就得确认公司政策了。 嗯， 真的是有的公司政策如果不允许的话、 嗯、 你们只能地下。 嗯， 对吧， 这个也好解决， 也好解决、 啊、这个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 哦、是吧？ 但是问题是在目前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他发展的比你好，按照传统思维哈、啊，你会不会内心有点压力啊？哎呀，你看我是男的，这个社会对于男性有赋予了更多的责任和期待啊。当然，这种期待其实本身不合理啊，但是难免有人会这么想。 哦，哎，您提到这个点，我可能忽略了，我可能完全站在女性角度考虑了。 对， 确实有这个可能性。就如果他没有对方发展的好，即便一开始两个人郎情妾意，但是到最后在工作场合中，他也能注意到两个人在工作中的能量是不一样的，然后收到的赞许是不一样的。时间一长，这男生反而就心里不平衡了。 嗯，至少现在人挣的比你多。 嗯， 是吧？上司嘛。至少权力比你大嘛。 嗯， 那如果有些问题没做好，他是对事啊还是对人呢、啊、这比较难分清楚。 是，所以这个时候就会要求这关系里边的男性啊是要有比较坚定的自我评价的标准、嗯、换句话说你得要自信。 嗯 嗯， 但你的自信从哪里来呢？我长得帅， 这也是一资源啊，但是这个不太可持续。 对 啊、嗯，还得从工作中的真本事来啊。 但是你们俩又交织在一起， 嗯， 是吧？啊，你把他打压上去，你当领导，你到别的部门当领导，或者说你走不同的线，是吧？你技术上很牛，也成、嗯。 这怎么听着好像感觉职场恋再加上同龄或者姐弟恋，嗯、听上去都还挺让人觉得焦灼的， 挺难受。但是换句话说，如果我爱上了单位的同龄的男上司，会不会 社会？对，社会评价好像就对这个级别比较低的人就没有那么残忍、 嗯、啊。所以就是刚才张希谈到，就是你自己要有足够的自信。 嗯， 当然前提呢就是你也是很努力的。 嗯， 我们不一定要在这个职位的晋升上面和别人比，但是你要有你拿得出手的这种能力，是吧？ 对 啊，长得帅也算是吧，爱情嘛。那么、嗯、但是如果你们老在一个部门的话，我觉得难免还是有利益冲突的啊。 对， 这个我觉得没有哪个单位会允许一对夫妻在同一个部门，而且另外一个人是领导。 这家族企业吗？ 啊、对。你是董事长，那边是总经理，所以这个事儿你必须要考虑好。就是你们在一起也许不难，什么能够阻碍爱情呢？对吧？ 嗯， 那都不合理的因素、信念、 嗯， 但是你得调整一下你们在一起的位置。

我知道，我爱上了它，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北风4级，阵风6级左右，转南风2级左右，最高气温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0%。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您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彷徨在职业生涯的十字街头，我该何去何从？为什么我永远赶不上别人的脚步？ 不要这样啦，你远比自己想象的要优秀。 努力，不给未来的你留下遗憾。 选择，不错过未来发展的方向。 做个聪明勤奋的职场人，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继续收听。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香露。今天我们的嘉宾是职业生涯的咨询师张希。张希你好。 香露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在我们的职场不同阶段啊，有不同的工作重心啊，有一些朋友呢到了关键时期啊就想往上晋升了，但是在通往中高层管理的道路上呢，有人遇到了一些绊脚石。那是什么阻止了他们临门一脚呢？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啊。哈佛商业评论找了113个优秀员工的样本，发现他们啊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在成为高管的路上，在临门一脚的时候败下阵来。后来对他们的能力评估报告做了一个梳理，发现有62%的人存在我们以下要说的三个问题当中的一个问题，有10%的人呢存在2个甚至更多的问题。那么这三个问题主要是什么呢？一个是高管的风度，有36%的人存在这样的问题，还有沟通的风格，有28%的人有这种问题，以及同事关系，有占29%的人存在这个问题。那么，风度啊，沟通以及同事关系，阻碍了他们最终晋升为高管。不知道张希，你看到这个结果，你觉得意外吗？ 我倒不是很意外了，因为我们知道很多被提拔成领导者的人原来都是业务做得特别好，就高管也是，他可能一开始做业务，后来做管理，但是从中层做到高管中间他所面临的业务挑战是不一样的，所以坦率地说有点类似于职场的升级打怪，那我每升一个级我需要补的能力是不一样的。 就是我们和特别牛的领导聊天或者是企业家聊天，你会发现他很快就懂了你的意思，以及呢你跟他聊天你会觉得没有那么大的压力，是吧？另外呢，可能你还会被他的某种魅力 所吸引，对，或者说就是有那种领导的魅力。当然其实从领导力的角度啊，不是所有的领导的风格都是一样的，所以你看他这里边做的调研，高管风度有36%的人是卡在这里，对吧？什么叫高管风度？我没有看到他这个能力的报告啊，但我大胆猜测一下，就是在我们的能力素质模型里边，这个一般都是跟一个人的气质类型或者他的个性，内在的个性是相关联的。当然每个企业喜欢的这个气质类型不一样，比如狼性文化的企业他可能就喜欢你杀伐决断，但是有的企业他是以人文关怀为主的，就喜欢一个有温度的领导。 好，所以和企业的文化企业所在的这个行业包括这个创始人 他的管理风格都有息息相关的联系。 对， 还有啊，就是有一个交流当中的陷阱啊，就是我们说的沟通的问题啊，出在哪儿呢？113个样本，表现最弱的候选人，他在跟人聊天的时候呢，用我的这个频率，我就是 I 啊，英文 I， 我的频率是其他样本的两倍，就是你怎么用我们和我，那么成功的这种高管候选人呢，他会清晰地表露出个人的能力和贡献，但是不过分地使用我怎么样。那么那些不断展示我怎么怎么样的人呢，最后可能做的还不如啊那些更会表达的人。这个我觉得在其他的这种研究报告当中哈，包括心理学的研究报告当中呢，也有类似的这种呈现啊，就是你分析两个人聊天啊，有个人如果说了很多的我，就代表他更关注的是 自己， 他自己是吧。还有一个研究特别有意思，就是口音很重的候选人，比如说要选一个 CEO， 有很多候选人啊，如果口音很重的话，他被录用的可能性只有正常情况下的1/12。 哇，惨了，悲剧了。 这怎么还有地域歧视呢？我感觉 其实这个口音背后表达的是对一个人能否清晰地传递自己的思想，然后更有效地去影响别人，是对这个能力是有要求的。但是一说到沟通，我想到的就是很多人印象中觉得如果能做到高管或当领导一定是很能说很会说的。但实际上你看他的调研报告，28%的人卡在这里，其实恰恰跟我们的理解是有出入的。因为沟通的本质其实它的重点反而不是说，而是听。所以很多人如果是踩在这里，他往往有两个动作做的比较少，一个是真正有效的倾听，还有一个动作其实是确认对方是否理解了我说的话。 好，但我觉得口音这个呢，多少还是有一些歧视在里面啊，这是我个人的想法。为什么呢？因为他如果他能够改掉当然最好是吧，他能够清楚地表达出来最好。但如果没有的话呢，这个如果又不成为你们公司这沟通也好，或者是说这个外在形象啊展示的这种短板的话，大可不必把这个因素加在里面。但是有的时候呢，这些也许董事会也好，他们会有这种潜意识啊，认为你有口音你更土是吧，那个人说话更洋气啊等等。但是如果你看我们身边很多的企业家，他们也都带着乡土气息的，也带着口音来的，但是他们在很多方面你说沟通啊表达上面一点问题都没有。所以我认为这里面的这个调查呢，可能也反映出很多文化方面的问题啊。此外呢，还有一个结论，就是表现很好的这种候选人啊 CEO 啊，比表现一般的人呢更懂得尊重别人，在需要的时候呢，他们会打破间隔以期实现业绩，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建立了强大的追随者群体以及为企业做正确事情的声誉。所以综上所述，在我们成为领导的路上还有很多的路要走啊。也许我们从普通员工晋升到这个中层管理人员呢，拼的是业务啊，拼的是我们的实力，但是呢从中层再往高层上升的话，就不仅仅是看你个人的能力有多强了。希望刚才的这个调查能够给各位未来的高管一些启发啊，你的风度、你的沟通能力以及你的同事关系都决定着你是不是能够再往前一步。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和普通人谈工作，与勤奋者聊梦想，生活有不同过法，成功有多种定义。欢迎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来看这位朋友提出的问题。他说我38了，工作呢是在一家国企大型甲级设计院，目前待遇税前20左右。我理解这个20应该是 后面有个万 20万。他说呆皮了，成老油子了，总想跳槽，找到了一家房地产开发企业，月薪1.8。这位朋友哈，一会儿一年薪一会儿月薪的，我再算算，1.8乘以 25， 12是21.6。 嗯， 但是他说最低发14个月， 嗯， 那就是1.8乘以14， 嗯， 25.2啊，比原来多个5万块。家里人不同意，领导也不想我走，说现在啊地产形势不明朗，我这心里也没底了。那边呢天天催着去上班，迷茫，迷茫。那我觉得家里说的也对啊，就是目前地产形势是不明朗，这是个事实啊， 对， 人没有骗你， 这是个现实情况 啊，现实情况。但是对方呢，薪资呢也开了这么多，是吧？这也是一个事实。那至于你能领几个月，这是未知的。 这里边存在很多未知数，但是其实让我觉得比较意外的是，一个38岁的成年人，他还不知道自己要什么，因为他说迷茫嘛。你一般在职业发展中，我们一看到迷茫，都会指到他内心其实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坦率来说，如果一个人很知道自己要什么，比如我就是想要稳定、安全。那你给25可能还没有办法吸引到我，你给30我可能稍稍有点动心，你要给到50-60我才会觉得，哎，我是不是会扔掉稳定。那如果一个人会特别看重钱，就变成他心里要问自己一个问题，我等于用5万块买我心里的这个关于稳定的安全感，值不值？ 对，就多5万嘛。 对， 原来是挣20嘛，现在挣25万多一点点，就是多了5万块钱，你就要去承受那个不确定。 对， 你是不是觉得这5万块钱太少了？ 对，值不值这个东西没有任何人可以替他决定，只有他自己心里衡量。而且就像您刚才提到的啊，要看趋势嘛，我们在做任何职业选择的时候，不能只静态的看现状，也要看未来。当然没有任何人可以像算命那样预测未来， 对， 但是他最好是找一些了解房地产行业的什么导师啊、研究员啊，甚至是业内人士。 我觉得万科现在都在说要活下去。 哦，已经这么说了， 对吧？万科内部开会嘛，挂出了这个大的招牌标语，活下去，人都要活下去了。你还过去让人给添饭碗添筷子。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 看长远就得问问这多出来这5万第二年第三年。 对 对， 你在现在这个单位呢皮成老油子了，但是呢至少不会给你有生存上的压力。所以人呢有时候就是这样啊，吃饱了呢就会想理想，是吧？那不愁吃不喝喝的时候呢，往往就会对这个困难估计的比较的低。但如果说真要饿了的时候啊，真要吃不饱的时候呢，就会怀念原来。 所以有两个倾向在做选择的时候要避免，就是第一，倾向于对自己的能力预判过高。第二，倾向于对未来的风险预判过低。 另外你现在这个单位你觉得没意思，总想跳槽，跳槽就有意思吗？你刚才说的就是对未来的这个 风险 啊，你没有做一个清晰的这个这个评价的话呢，那也可能你跳了是个坑啊。虽然现在也是坑，但是它陷得慢，现在是沼泽，到那边有可能是雷， 快速 对吧？或者是说你在现在这个单位你能不能再活得更有意义一点。 其实我比较好奇啊，他要盘点一下自己的能力优势，难道在现在这个岗位上收入就没有增加的可能性了吗？这个不知道啊， 对吧？ 对啊，可以去试试嘛。 是，就是你想折腾，这个是肯定的啊，你不甘于目前的这种平凡，但是你折腾的话呢，也要找一个合适的时间点以及合适的地方去。 去折腾，是吧？所以你还真的要对这个房地产开发企业啊做一些这个 充分的 了解，包括对于未来这几年的这个走势要做一个充分的了解啊，不要最后呢走进了雷区。祝你好运。也许他45岁就不会这么想了，现在是38岁，可能在这个阶段最是不甘心的时候，是吧？ 过两年就不惑了，是吗？ 过两年就接受这个现实了，是吧？其实我们的片话也说了嘛，人生有多种活法，成功有多种意义，对吧？你已经挣到了1年20，那也许你事业的辉煌就是在你38岁以前呢，是吧？以后你可以在其他的生活当中找到一个平衡，是吧？ 嗯。 来看这位朋友，今年已经37了，去年底被裁员，正好换到一个另外的公司，但是没干俩月，公司效益又不行了，要降薪。我呢就在今年年初啊裸辞了，之后呢再次找工作，好不容易啊在面试了20多个公司之后找到一个工作，但是呢也就是做了不到4个多月啊又离职了，还是因为公司没钱，各种幺蛾子层出不穷，实在受不了，于是裸辞，这第二次裸辞。 嗯， 俩月了，又面试了20多个公司，又遇到瓶颈了。现在呢，连面试都没有了，因为很多公司我都投过了。 嗯， 就是他能找到的公司他都投过一次了，所以未来的路将要何去何从呢？想问问。 哎呀，这个人我觉得他压力会很大啊。首先第一，他面临的是生存压力。 38岁那位看到他可能就不想跳了。 对，哎，你说到这里我想起来为什么，你知道人啊往往有一种损失厌恶的心理，就往往只能更倾向于看到自己没有得到的，但不知道月亮背后，月亮看得美吗？走近了看其实都是坑。 嗯， 所以幸福有的时候是比出来的，怎么比就是向下比。 对，所以其实这位朋友目前还处在一个比较艰难的位置。 对，他现在是有生存的压力。 嗯， 所以我会觉得哎呀，冲动有代价呀，就是就为什么动不动就裸辞呢？ 嗯，就是也不是不给你发工资，降薪而已嘛。那你找着新的工作之后你再走也行啊。 对，因为严格意义上来说，你的薪水是价格，个人的能力是价值。从经济学的角度是价格围绕价值做波动嘛。 嗯， 但是你会发现这个波动有的时候是一致的，有的时候高或低，取决于什么？取决于这市场行情好不好。 嗯，跟股票一样。 对，你们平时炒股是吧？ 我晚上做财富大搜索。 哦，厉害。所以你会发现当你的价格没那么高的时候，其实很有可能你遇到的就是那种行情不好的时候。 嗯， 行情不好的时候最需要做的其实真的不是说冲动的做决策，而是站着坑玩命干，努力培养能力。 嗯，这个确实也适合刚才那位38岁的朋友，是吧？ 嗯， 就是站着坑玩命干，积攒能力。 对啊，就等待大势起来的时候你再往外跳，这样你也能卖出一个比较好的价钱。 对，经济还是循环的嘛，是吧？又不是世界末日。另外呢，你只要努力还是有机会会找到你的。现在这个社会你要说年龄大了是劣势嘛，也是啊，但是和能力比起来就不算什么了。怕的是能力大，年龄大又没有能力，这个就比较麻烦。 对，所以当你还有生存压力的时候，大家在做决策的时候一定要慎之又慎。所以为什么有句话我觉得说的很有道理，叫做有钱任性呢？ 嗯， 就是因为我没有生存压力的时候，我哪怕有一段时间没有工作，我可以慢慢的去做决策，那因为我不着急嘛。 是，从理财的角度来说，确实当你感觉到公司效益不好的时候呢，也要留出一些备用金啊，不要把钱都放在一时半会儿取不出来的那些理财啊或者是投资上面啊。那么从他现在的角度来说，他面试了20多公司找到一个又辞了，又裸辞了。从这个角度来说，是不是得吃几次亏他才不敢裸辞呢？ 对啊，这种这么果断就裸辞比较像是90、95后的。 但是他37了吗？ 对啊，所以理论上他做这个动作的这个 模式啊，跟他的年龄的成熟度是不符合的。 嗯，就是说辞就辞的那种人。 嗯 嗯，不是很成熟啊，做事情。 对，就是生涯的成熟度不够高。 嗯， 那所以我会担心说，后面如果说他再有工作机会，如果再不满意，他会怎么办？ 对啊，其实我们想裸辞应该具备几个条件啊。第一个，你钱特别多啊， 嗯， 你想辞就辞，是吧？ 嗯。 第二，再待下去有生命危险，必须逃离，是吧？ 嗯嗯。 对。第三个就是你再待下去就影响你找别的工作了。 嗯。 啊，你不辞，你永远在这儿耗着的话，那新的工作离你就越来越远了。 嗯， 你要和时间赛跑，必须走人。那除此之外，还有什么理由让你裸辞呢？ 或者是再待下去健康就受损了 啊，这个和刚才那生命那个 生命那个 是 一样的。对对对 对，所以如果这些条件都没有达到的话，经济又有压力，下一份工作还没有找好，每天又累得不行，每天还挺轻松的，或者说就是感觉在这待着不爽，那你为什么要裸辞呢？ 嗯 嗯，你考虑过我们的感受吗？ 我们是不是很羡慕他的勇气？其实香露老师一说到这里，我忽然想起来，我们总结很多成功的个案啊，就是无论是转型还是跳槽，成功做到这一步的人往往需要具备四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你的视野够开阔，就很多人说我不喜欢做现在这份工作，老师，但是我也不知道我能做什么。 嗯， 就这话你一听你就知道完了，他卡在哪儿，他都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所以一旦你的视野够开阔，至少你会给自己吸纳进更多的可能性，这是第一个条件。就大家可以对着判断一下有没有。第二，能力资源是充足的。 嗯， 就是你自己的职场中历练出来的本事已经够了，这个资源包括钱的资源、时间的资源、人脉的资源、平台的资源，这些你盘点一下，哎，都差不多了，这是第二个条件。 嗯， 好，第三个条件是你要有定见。什么叫定见？ 定见，定力的定是吧？ 对对对，定力的定。就你会发现我们很多个案里面都是我爸爸说什么什么，然后我老婆说什么什么，领导说了，然后新的公司的谁谁谁说了，唯独没有听见他自己的声音。 嗯， 定见是需要修炼的，你要回溯你过往人生中的重大事件，找出来对你来说什么最重要，在职业中现阶段什么最重要。 嗯 啊，这个叫定见。这前三个条件有了，第四个条件叫勇气，就是您刚刚说的那个。但是你看我们刚刚看到所有的裸辞的案例里面，好像都只有第四个条件存在。 那这种勇气有点叫什么呢？ 哎呀， 就有勇无谋的那种勇气，是吧？ 缺少智慧的勇气往往会给自己带来更大的利益损失。 对，风险性更大，是吧？就跟过马路似的，你是有勇气对吧？那之后的生活怎么办呢？不能在轮椅上过后半辈啊。 嗯嗯， 所以找工作也是如此啊。那现在可能就遇到这个问题了，就是说又面试了很多啊，遇到瓶颈了，现在呢没有新的机会了，怎么办？那怎么办呢？ 一般生存期的人，我们会给他一个建议，就是你没有办法由着性子了，不是我想做啥就做啥，只能是我能做什么就做什么。所以他要做的第一步叫做先盘点过去所有的职业经历，然后把他能胜任的事情职能全部罗列下来，根据他的过往经历去找寻一些市面上可以要他的工作，说白了就是降低标准。 对， 嗯， 是，我觉得刚才张希说的那个呢，就是你别挑三拣四了啊，原来你那些看不上的也试试吧。 嗯 啊，原来有一些你想都没有想过的，老子能干这个， 嗯， 去试试吧。 嗯 啊，要不然的话呢，可能你钱还是够花的啊，那你就接着找啊，也可以是吧？ 有可能 啊，有可能啊，直到有一天你觉得我这个钱不够花了， 嗯， 水电煤气都有点这个捉襟见肘了，那么自然你会去想到那些可能你看不上的工作的。我觉得在北京这么大一个城市，或者说在啊，也不知道您在哪里啊，反正现在呢就是只要您愿意努力付出一些体力劳动啊，一个月挣个5000以上， 嗯， 还是不难的。前提是你要吃得了这个苦，也别干了一星期又裸辞了啊。 有勇气。 对，好，当然毕竟人还年轻嘛，才37，可能解决目前的这样一个